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16集，损招。众人听着嗓门就知道小梁子奔来了。林业火无奈摇头，果然外头小梁子窜了进来，一眼瞅见赵普，小梁子直流哈喇子。 师傅这身帅气啊，爷们儿果然要穿黑色呀。 林业火和白玉堂默默的嘴角动了动，展昭也摸下巴看了看自己一身蓝。小梁子蹦跶几下之后，看见达旦了就跑了过来。 哎呀，达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认识的呀。 这不萧统领家狼崽子吗？你拜我四儿为师了？ 小梁子一个劲儿点头，然后没大没小拍达旦的裤腿。 原来是自家人呢，呵呵，锦儿跟我青梅竹马来的。 因为达旦的到来，整个军帐热闹了起来。只是众人关注的点在老头进帐篷时候说的话上。赵普将小四子和小梁子两个小孩推过去给公孙帮忙，自己扶着达旦坐下。 达旦，你知道那黑色的怪物是什么吗？ 老头微微愣了愣，随后摸了摸下巴上的胡须。 啊，那个东西应该是赛亚莱。 众人又一起看公孙，公孙摸着下巴不解。 月光下的鬼吗？ 嗯，泽兰身边终于有学问的人了，以前就是些胸比脑还大的。 赵普几个副将同时嘴角抽了抽，其余众人则是下意识地去看几个副将的胸。林业火伸手摸了摸邹良，扭脸， 一般般。 邹良无语地看着林业火，这二货竟然动手动脚的。想着邹良也看林业火，似乎在琢磨要不要也伸手摸一下。展昭瞧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无奈地看展昭， 不要想奇怪的事情。 这个东西意思是月下鬼，存在于古老的传说里，从来没有出现过。我们这些老头子以前听比我们更老的老人家讲过，那种东西是不得了的呀。 怎么个不得了法？ 赛亚莱据传说是妖女赛伊尔丢下来的。赛伊尔你们都听说过吧？ 如果赛勒是月神的话，那么赛伊尔就是月妖，他俩一个正一个邪，最后赛勒带领狼族将赛伊尔赶到月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里，赛伊尔为了复仇，用自己的影子造了赛亚莱，也就是月鬼。月鬼十分凶残，他们都害怕日光，常年躲在沙地里，等天黑了出来袭击人，被他们咬到的人会中毒，如果得不到治疗，就只能挖掉被咬到的肉，或者直接砍掉被咬到的手脚，否则片刻之内就会毒发，毒发的后果是变成赛亚莱。 众人听到此处愣了愣，都下意识地看向被公孙插了满身银针的阿奇儿。 被咬了会变？欧阳，让人马撤后半里地，前面加上盾牌小心守卫，再派人去给辽河西夏送信。 欧阳点头，派人去办事了。随后整个军营都开始后撤半里，守卫也加强了。 这就是狼王世世代代叫赛勒的原因吗？ 赛亚莱只存在于传说之中，不过呀，20年前其实出现过一次。 具体什么情况？ 那时候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一只丧家之犬一样，全身是伤啊，挣扎着从一个流沙坑里爬上来，在要咬人的时候被你不及一刀砍掉了头，后来呀化成灰了。 不及是谁啊？ 我叔叔，萨摩部的首领，当年的漠北第一勇士。 他叫提达， 是桑奔的舅舅，桑奔的一身神力就是随他。 展昭觉得挺有趣，莫非说小不小，其实说大也不大呀，这沾亲带故的竟然都认识。 这事情当时搞得人心惶惶。啊，对了，那东西其实从流沙里出来之前就已经快死了，他的头被一根箭射穿了，那支箭你不急一直留着？ 没见过。 我们当时研究过，箭的尾部断了，有一个王字。 王？姓王的人？ 我们当时调查了一下，应该没有姓王的将领，不过看着像是宋军的羽箭。 说到这里，白玉堂忽然开口， 那王字是一整个还是半个？ 这个嘛， 林业火忽然从腰后抽出一根剑来给老头看。 那是不是这个？ 就是这款式。 众人再看，就见是一根看着有些年代的羽箭，羽毛白色，整齐的修剪过，上边还有血迹斑斑，剑的尾部有一个月字。邹良微微皱眉看林业火，林业火又收了起来，瞧瞧他， 原来是半个月字被当成了王字。 那东西之后还有没有再出现过？ 当年各大部落十分紧张，仔细地搜查过了，但是真的没有再出现。 众人此时隐隐都有一个想法，邹月如果人真的还在里边，或者说北海里还剩下宋军，会不会就是为了杀那些月鬼呢？ 可如果宋军想要剿灭月鬼，为何不言不语就进去了，从此音讯全无呢？难道不能联络一下外边吗？ 包大人不解，众人也闹不明白。 进去看看就清楚了。 我同意。 众人正想劝，就听白玉堂和展昭也开口了。 我也同意。 可是鬼海危险。 就是因为危险才要进去，或者让里面的人出来。 赵普手里把玩着桌上的虎符，众人都看到。 你想逼里面的人出来？ 最好是有办法让他们自己出来，反正又不是出不来，他们出来比我们进去要方便。 赵普抬脚踹了一脚正挪到这边往沙盘上插旗子的欧阳。欧阳拍屁股上的灰，回头斜他。 想办法让里面的人出来。 你这让老子怎么想啊？ 你不是馊主意多得很吗？ 骂一骂应该骂不出来吧？而且如果真是邹月，那就是自己人，怎么好乱骂？那还是我爹拜把子兄弟呢。 公孙也在一旁摸着下巴帮着想，毕竟他是军师。 可惜太师不在这里，不然他肯定能帮忙出出主意，这种他最在行了。 八王也端着茶杯笑，虽然不想承认，不过包大人也忍不住点了点头。众人莫名眼前都出现了庞太师胖乎乎的身影，捧着肚子，一脸的老奸巨猾。小四子靠在一旁的椅子上，双手托着下巴。 我也有点想小肚子。 一直在给公孙打下手的包岩瞧着庞玉。 你有招没？ 我是老实人。 包岩正想说庞玉两句，就听到展昭开口。 也许的确可以试试太师的招。 太师的招？ 无赖一点的法子。 众人都好奇要怎么无赖。展昭对欧阳少征勾了勾手指，欧阳凑过来，展昭跟他低声说了几句，白玉堂在一旁听得清楚，脸上神情在众人看来有些不好捉摸。欧阳听完之后略带惊讶地看展昭。 我一直以为你是老实人。 我是啊。什么办法？ 林焰火好奇地凑了上来，白玉堂略同情地看了看他，林焰火一惊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众人商量完，欧阳似乎觉得可行，就跑出去了，其余人也好奇地跟出去，就见欧阳骑上疯丫头带着好几万人跑大漠边上去了。 这是要干嘛？ 八王爷好奇，龙桥广对众人做了个捂耳朵的姿势，众人正纳闷，就听到欧阳扯着嗓门对着鬼海喊了一声：“ 伯父，邹亮他爹，邹月伯父。” 欧阳少忠的话音一落，那几万士兵声如洪钟，整齐划一重复喊他的话，那个响动简直可以用惊天动地来形容，几万个大老爷们扯着嗓子喊，而且显然欧阳的人马是经过特殊训练的，那叫一个能喊呐！众人被震得耳朵嗡嗡响，这动静别说鬼海了，鬼海那头的辽兵和西夏兵营都听到了。一群辽人和西夏人都纳闷，这不是欧阳的骂人小分队吗？跑这儿来骂谁了？公孙死死捂住小四子的耳朵不让他听，还让影卫们捂着小梁子，不过小梁动作快，一下子窜上桅杆去了，影卫们面面相觑。 几天不见，小梁子的功夫更好了。哎，这才几岁呀，长大了还得了？ 之后欧阳就开始胡扯开了，众人一听他喊的什么，都默默回头看了展昭一眼，此时只有一个想法，不愧是名副其实的小魔头，这招损的怎么想出来的？展昭则是望着天， 都说了是按照庞太师的思维模式想的，不关我的事儿，我是老实人。 欧阳喊的什么，大致的内容如下。 邹月伯父啊，你儿子邹良要带兵进来找你了，要不然你出来，要不然咱们进去，你自己看着办吧啊。还有啊，你儿子被人打上记号了，本来挺好的一段姻缘，因为你快泡汤了，你把亲家也带出来怎么样啊？你看你儿子儿媳妇都带来了，准备让你看看呢，你倒是快出来啊，不出来一会儿儿媳妇动胎气了，你孙子就没了。 众人就听着欧阳少征满嘴放炮，说的要多离谱有多离谱。邹良脸那个白呀，烈火更夸张，要不是素清拦着他，他就上去踹欧阳少征的脸了。远处黑风城的城楼上，贺一航靠着城头皱着眉头听欧阳瞎喊呢，突然摸了下巴。 这是谁出的主意？人才啊。 几个副将都无语地看着副帅，这也行，好丢脸的感觉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